索弗尼亚先知书第二章。没有廉耻的民族，在你们尚未像康比一朝被吹散之前，在上主的怒火尚未来到你们身上，在上主愤怒的日子尚未来到你们身上以前，你们聚首检讨吧，地上所有遵守他法律的卑微人，你们应求上主，你们要寻求公义，要寻求谦和。也许你们在上主愤怒的日子能藏身免祸，能藏身免祸，因为加撒将被抛弃，阿士克隆将成荒野，阿士多德必在极盛时被人驱逐，厄科隆必被铲除，祸灾沿海地带的居民，格勒提民族，看，这是上主攻击你们的话。培勒舍特地，我要贬义你，把你毁灭得再无居民，沿海地带必将成为牧人的牧场，羊群的栏栈，沿海地带必将归于犹大家的移民，他们将沿着海滨放羊，晚上歇息在阿士科隆的战房，晚上歇息在阿士克隆的战房，因为上主他们的天主必看顾他们，转变他们的境遇。我听到了摩阿布的辱骂，阿们子民的抵诟，他们辱骂了我的百姓，阿们子民的抵诟，他们辱骂了我的百姓，欺凌了我的领域。为此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，万军的上主，以色列天主的断语，摩阿布必要向索多玛，哈们子民必要向哈摩拉，变为荆棘丛、岩堆、荒野，直到永远。我百姓的移民要劫掠他们，我民族的残余要占领他们的产业，这事要临到他们身上，是由于他们的傲慢，因为他们辱骂欺凌了万军上主的百姓，上主必要威严地显示给他们，上主必要威严地显示给他们，因为他要消灭地上的一切神祇。那时一邦各岛屿各从自己的地方朝拜他，连你们故事人也要为我的刀剑所刺透，他还要向北方伸出自己的手，为消灭亚述，使尼尼微化为荒地，像沙漠一样干旱，牲畜和洼地所有的走兽必要席卧其中，鹈鹕和蛟精也要齐宿在他的柱头间，吃枭在窗上啼叫，乌鸦停在门箭上，因为人夺去了他以香柏做的装饰。这就是那享乐安居、心想只有我没有别人的城市，他如何竟成了荒野，成了野兽的栖所，凡由他那里经过的人莫不嗤笑摇手。